时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哟哟， 怎么每次我一出现你都是啊故作惊讶状。 对对对，这个年轻靓丽声音非常甜美的姑娘， 浑厚的 甜美和浑厚差距比较大哈。反正这姑娘又来了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小事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节日的前一天，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嗯 啊，明天是过节吧？ 不是啊， 啊 明儿过中秋了，嗨，我还没算过来呢。 哎，这个前面那些溢美之词就被这一句全给打破了啊。其实说实话，过节你知道哪儿最热闹吗？ 路上 啊。路上热闹吗？ 对呀， 啊 都堵着呢。 嗨， 你知道今儿为了来上这节目，我几点我就从家门出来，我几点我就到单位了吗？ 早上5点出来的。 没起那么早，我大概2点钟就从家门出来了。 都出 3点多钟到达了这个单位。 啊，是你们家住怀柔，它可不是稍微的时间长点。 你怎么不说我住燕郊呢？ 反正这个路上这2天确实有点堵哈。另外今儿早上起来我真的去了趟我们家门口的超市，超市里边人巨多呀。 哦，你是说这卖菜的地方人多？ 哎，对，这不是过年过节啊，很多人都觉得那里边买点吃的是吧。 嗯， 至少回家做个饭。 离过年还远呢。 啊， 就是过中秋节。 对对对， 因为大家觉得团圆嘛。 是是是，反正菜市场呢大家都熟悉，超市的菜市场，家门口的早市。 嗯 啊，另外北京原来有很多的菜市场都会有一些特别传统的一些故事。 对， 当然到菜市场里边除了买菜还能干点什么？ 买菜呀，砍价啊。 嗨，看艺术展你见过吗？在菜市场里边 哪有时间看呢。 嗨，就是怎么会菜市场里边有艺术展呢？昨天位于朝阳区啊顺园里的三元里菜市场，我去过那菜市场里边的菜 特别高档。 对，齁贵齁贵的哈。人家推出了一场名为吃了么的双日艺术展，也就是2天的艺术展，名字叫吃了吗？ 吃了吗？ 啊， 画的都什么呀？ 十几位艺术家带来了10多件什么绘画呀，或者是照片啊，或者是一些装置啊，反正把平日里边生活气息浓郁的菜市场打造成了艺术长廊。每天上午都来这儿逛一圈的张大爷，远远就发现菜市场有些不太对劲。 嗯，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门口啊，就是这天咱都知道有那种塑料软帘。 对，这不怕进苍蝇吗？ 啊，哎，苍蝇还有苍蝇吗？ 给它隔在外头。 啊，塑料软帘大家都知道，哎，这回不再是光秃秃的了，由大大的红双喜构成了一副板画盖在上面了，特别喜庆。老爷子进门的时候还特意啊撩起了帘子好好看了一会儿，哎，有点意思，哎，有点过年的味道。你看人家着急想过年。嗯，过年是吧？不光我一人这样。 我觉得大爷可能是一掀这帘问， 啊， 卖吗？挺漂亮啊。 再往里边走，张大爷对这些每天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还真有点拿捏不准了。这菜市场的顶棚垂下来10个银色的圆环环环相扣，圆环里边冒出一株株深绿色的植物，让灰暗的顶棚一下就变得特别鲜亮了。 嗯， 而且恰到好处的把曾经凌乱的各种线路全给挡起来了。 这听着比我们家装修都好啊。 嗨、 啊， 然后呢，家住三元东桥的黄大妈也是刚跟这儿买完一把芹菜，一扬头就看见了一个人叫装置作品啊，这是艺术展，咱也不太懂，叫果果相应。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们家切菜的案板吗？ 嗯， 上面还有画呢，嘿， 画的什么呀？ 不是，人家说了，人家案板上画了牛肉、羊肉、鸡肉啊，看来是一个红案师傅啊。这创作者叫程三娃，人家说了，说我希望人们意识到生命的循环。今天你吃了他的肉，他的形象依然留在世间啊。 哦， 就是你今儿晚上吃两个鸡腿儿、 嗯， 鸡的形象你有没有想象过？反正那要是说这内涵稍微深奥点，那么这个程三娃的同学黄启才的装置就特别好懂，人家用牛骨头拼接成绞肉机，那意思是什么呢？小小绞肉机本是骨头做，要绞谁的肉，相煎何太急、 哦、 啊，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嗯、 这摊主这卖菜的卖肉的摊主黄先生说，我也从来没进过美术馆啊，也不懂什么是艺术，但是能够招来人气儿啊，特意还说他这儿还有首诗，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其实呢，这项活动的创始人一个80后的小伙子唐亮说了，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呢，听起来有些偏激，但是人人和艺术结缘却是实实在在的。 嗯， 我记得曾经还跟咱们节目里边说过，北京的这个众多菜市场哈、啊，什么崇文门菜市场现在搬家了， 嗯 啊，朝内菜市场。什么 东单菜市场 啊，东单菜市场， 嗯， 过去一进那菜市场吧，老的那种国营菜市场就觉得光线昏暗啊，然后呢，也就是砍砍价是个乐趣， 嗯， 整个环境有一些嘈杂， 对。 但是你现在人家艺术家一装扮，就显得特别高大上。 我觉得这菜价更得贵了。 嗨、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菜市场您逛起来不是心情会更好一些吗？哎呀， 何况咱平时哈、 啊啊、 都没时间什么看艺术展呀， 啊、 看个什么。博物馆呀、 啊、 看场电影啊，您这买菜的时候烧了脚、 嗯、 还就把这艺术都给欣赏了。 欣赏倒不见得，反正先熏陶着是吧、 嗯、 先熏着，兴许有一天就突然间恍然大悟，哦，这幅画是这个意思。 嗯， 有的时候那些现在年轻的抽象艺术真是看不懂啊。你比如说像798那个地方，我去了好几回了，每回都看不懂，从20多岁去到30多岁还看不懂， 所以你去点这三元里菜市场，案板上的肉你肯定能认出来啊。 哎呀，回家今儿晚上可以炖鸡腿是吧？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堵车的时候您都在想什么呢？ 这两天尤其堵车哈， 太堵了。 那天我还在想，就是你知道前两天北京下雨吗？有些地方大兴还下冰雹了， 哇， 是吧？ 嗯， 有一种痛就是堵车的时候掉冰雹砸车上。磕着啊！ 不是曾经有一个就是照片比较流行、 啊， 就是说有一个车主，他一看下冰雹了，他心疼他刚买的车呀， 嗯、 他爬上了车顶，抱住自己的车，砸我吧，不要砸我的车了。 那还要打着伞呢？那天我们说了的，俩年轻的一男一女打着伞为他那 smart 遮挡遮风挡雨。 还好买的车小哈。 对啊，这样买大 SUV， 哎呀，堵在路 疼死了。 堵在路上，您都想些什么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18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 再来说一说跟这个艺术沾边的事儿吧。 行，嗯。 昨天上午啊，北京大学2015年秋季社团招新正式拉开帷幕了。 嗯。 169家社团招新，现场是各出奇招啊，上演的是百团大战。上午8:10，在北大新太阳学生中心三角地，不足200米的过道两旁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160多个展位。为了吸引新生，各个社团也都是使出浑身解数啊！社团们的这个团员们啊，是奇装异服，吹拉弹唱啊，即兴表演等等等等。在这个招新现场，北大官微的社员们也是特意租来了小黄人道具服，站在了招新区域的入口处呢，和大家合影， 嗯， 吸引了不少同学驻足观看。剑道社的同学们是全副武装。 什么社？ 剑道。 什么叫剑道？ 就是拿一个木棍咚咚去敲对方的脑袋。 好，日本的那种 剑道啊、 嗯， 你知道打对方的那个头部，这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呀？ 叫打闷。 哦，真的吗？ 专业吧啊！剑道社的同学们是全副武装，摆好姿势哈，也是向同学们展示了剑道比赛的一些标准动作。 就刚才你说那打闷啊、 嗯，古琴社和提琴社的同学们呢，拿起了乐器，在为在场的同学们 进行了一场即兴演出。 这不是一波的呀，古琴是中国的，这些提琴的都是西洋乐器。 哎，就可以中西合璧，你知道吗？在人头攒动的叫动漫社招新展位前呢，有一个社员穿着公主裙儿，装扮成了动漫人物当中的小萝莉的那种形象，也向现场同学们散发宣传单。 这种社肯定招人招得多。 嗯，你像这个， 快 没错，吸引人是吧？动漫社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呀，说上午的招新才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招到了30多名新成员， 都是那公主裙惹的祸。 哎，据说这个动漫社的在校会员有2000多人呢，这是。你说对了，这是北大人数最多的社团之一。 哎呀，你说这个上大学哈，进一些社团，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培养一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而且大学生在这个不同系、不同院的，在这些社团当中也算是结交朋友哈。你说进社，你上大学的时候进社团了吗？ 我上大学进的是话剧团，我前段时间不是又开学去读书了嘛，然后 又进话剧团了。 没有，这回就没时间嘛，没时间进这些社团。但是，我们当时下课已经是12点半了，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了3个社团摆了3个桌子，分别在48教的楼底下，在那儿快来看一看我们的社团呀，我们怎么样，然后就真的是。据说他们这些招新，每年招新啊，这些社员们都不吃饭的。 社员这个词儿听着特别久远。 社团的成员们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吃饭，在这招新。 有热情啊，也是希望孩子们、学生们啊，在学校的社团里边哈、能够好好的交流啊，提高技艺，结交朋友。长大了以后出来之后能够把这些兴趣爱好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比如说我听说北大还有那个就什么登山社呢。 啊对， 据说好多。 什么四姑娘山呢， 哎对、 啊、 去登山。 是反正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件事情。别离开校园之后自己的这些兴趣爱好都放下了，那就有点可惜的是吧。 是。 哪天你也再演演话剧呗，你演个四凤也让我们看看。你不演翻译是吧？ 不演。 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个北京学院路一个高校门前这2天发生了一起暴力持刀抢劫。有一名劫匪拿着刀架着一个女孩的脖子，但是最终呢是被迅速赶到的2位民警冲上前制服了。记者从海淀警方了解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姓王哈，因为涉嫌犯抢劫罪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事儿呢发生在前2天9月20号晚上10点多左右。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接到了海淀分局勤务指挥处的报警，说在学院路一所学校的西门附近有一个女子遭到抢劫。不到3分钟，正在周边巡逻的派出所的警官、少警官和高警官就手持盾牌、警棍，全副武装的出现在事发地。这时候啊，一个男的正骑在倒地的女子身上，用刀架在她脖子上，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少警官是大喝一声：“警察，放下刀！”这男的非常震惊的看了一眼民警，但是呢，把他看了一眼民警，他没放下手里边的刀。民警俩人互相使了个眼色，迅速上前，用盾牌、警棍熟练的互相配合，几下就把这男的给制服，铐上手铐，送上警车了。问问这男的，你为什么抢钱呢？哎，这事儿呢，就听起来有点值得回味。他说什么呢？我只是个临时工。家里人却认为我在北京赚了大钱，所以呢一直向我要钱啊，这不是承受不了家中巨大的压力才准备或抢或偷弄点钱。这不是晚上8点走出家门寻找作案目标，到10点左右看到一个女的一人上街，周围也没什么人，就立刻靠近她，一手勒她脖子，一手拿刀威胁要钱。这挣扎当中啊，刘女士咬破了王某的手，王某一气之下索性把她推倒在地，并且呢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威胁。翻包的时候一翻刘女士的包，哎呦，钱真不多，只有2.5块。为了稳住这劫匪的情绪，镇定下来的刘女士开始还跟这劫匪周旋呢。你没看我包里只有2.5块，但是我有银行卡，对吧？我可以取钱。整在这时候，人家民警就接到周边群众报警，迅速赶到现场，把这劫匪给制服了。目前呢，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这劫匪他们家里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往往。这个人要面子，你知道吗？他在北京，他发展，家里头就认为你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一定是赚了大钱的。其实您早就该跟家里实话实说。 对 不对？关键是有些可能也就那么着顺应下来了。 嗯， 家里边人你也得想想您家孩子这个啊什么什么样的能力是吧？平时性格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挣多少钱？这些我觉得没必要逼孩子。 嗯 啊， 而且在这条新闻当中，我们要给这个刘女士点赞哈，她就是临危不乱， 嗯， 自己也想到了很多让劫匪不伤害自己的智取的方法。 哎呦，你看这还挺有经验。照你的意思，就是首先稳住劫匪比什么都强， 然后打闷。 啊，就是你那剑道馆又来了。我跟您说啊，千万记住了，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咱千万千万别招惹这些犯罪嫌疑人哈，稳住他们情绪比什么都强。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路上堵着的时候，您都想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没钱也任性说了，说要说堵车这事儿吧，我最有感慨了。每当装完货回来的时候，就路上遇见堵车，哎呀，一边堵一边想什么时候能畅通呢？再就是一听啊，大城小事说吃饭了吗？我就一边想什么时候能吃饭呢？越想这肚子就越叫唤。其实都着急回家，可是你急也没用啊。 哎，我觉得您跟我特像，我就属于堵车的时候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呢？即便是给我一碗粥，我也把它喝得干干净净的。 你这是老犯饿是吗？ 啊，对， 是吧？关键是你是怎么吃也不带胖的，不像某些主持人啊，我们节目组有一位是吧，就不吃他也胖。 你是说姓李吗？ 我们节目组都姓刘，没有姓李的。 最近呢，一段名叫北京二环十三分钟跑完最高速237大牌重机机车摩托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嗯，这视频当中啊，有一个摩托车司机，他是在二环主路上高速行驶，而且是连续超越了很多车辆。 啊， 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经过了建国门桥、东直门桥、西直门桥等多座二环主要立交桥。 啊， 视频的总长是13分43秒。从视频的画面来看呢，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深夜。 嗯， 因为二环路上车并不多，可以听到这摩托车飞速行驶的风声。由于二环是有多处弯道的，而且画面呢有几次倾斜，还有多次连续超车的这种场景，其中几次和汽车简直就是擦肩而过，场面十分惊险。视频发布之后，很多网友都在感叹危险的同时提出更多的质疑。 嗯， 就是跑完二环只需要13分钟，这速度明显属于超速啊，涉嫌违法呀。 嗯， 而且不论是在哪儿，如此高速行驶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都是严重的威胁。如此的炫速，这无疑是一种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 当年北京有一个二环十三郎、啊， 后来又有十一郎 啊，这当年都被抓过了，我是吧？ 啊，怎么还不吸取教训呢？ 还有这回是骑的是摩托车是吧？ 嗯， 跟汽车有很大区别。 是，最近呢，就有记者就找到了这次事件的当事人，姓庞，庞先生，他呢还原了这件事的整个经过。他说今年的8月17号，他乘坐高铁抵达北京，此前一天呢，他通过汽车托运的摩托车已经提前运到北京了。在8月22号凌晨2点多钟，他就驾驶自己的这一辆重型摩托车从南二环的玉亭桥出发，沿着二环主路向东行驶，最终又返回到玉亭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利用安装在头盔上的这种运动摄像机，整个记录下了自己的一个行驶过程。他又告诉记者说，为了能在二环路上飙车，他事先是看了好几遍卫星地图，但是呢，从左安门桥向东二环转弯的弯道上，由于他刚刚开始驾驶，再加上左安门的这个弯道弧度远远大于他之前的预设，所以说当时一度出现了危险，他当时都觉得自己要摔倒了。他的时速大概是200公里，他说了现在特别后怕哈，如果摔倒了肯定是没命的。那么这也算是他在这一次驾驶当中最危险的这么一段了。 嗯， 对于他为什么要在北京二环上这么危险的行驶呢，庞先生就说了自己曾经看过那个二环十三郎的视频，所以他自己也特别想有这么一次经历，所以他今天就在今年买了新车之后来北京在绕行二环飙车。 嗯， 他说呀，自己的超速驾驶的事情没有告诉家人，由于他给家人给其他人造成了生命财产威胁，所以呢他不敢告诉任何人。 嗯， 目前他也是没有直接回应这个媒体记者，但我觉得他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交警啊，是吧，相关执法部门 找的 找上他。 关键是这个孩子吧，就是你寻求刺激，你比如说你去专业的 赛车场，对吧？ 嗯。 咱们国内北京也有专业的赛车场，你可以体验激情和速度，对吧？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和公众的生命开玩笑。你这200多公里在二环上跑一圈，看看能不能进13分钟，这种比把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置之不顾，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态度，绝对是应该指责的， 而且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哎呀，所以家里边人在给孩子钱财的时候，你像这摩托车估计也不便宜呢。 那可不嘛， 对吧？要不然能劝劝他，或者跟他时不时叨叨了两句，这倒好，这以后咱不能成为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一个挑战的一个目标，是吧？还是希望能够加大一下治理。另外，孩子也应该明白，这生命只有一回啊，要想就买一脚踹，你听过吗？ 嗯， 就是。要想爽得快，就买一脚踹，你听过吧？ 嗯、听过， 这是一个当年20年前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啊。 还有经验吗？ 我那个岁数肯定是 也梦想过骑摩托车是吗？ 我不会，没那本儿啊、 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路上堵车的时候，您都在想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L I 说：“哎呦，晚娇的声音确实很甜美。”我在交通广播就常听啊，祝你们中秋快乐！ 谢谢、 啊、 谢谢，祝我们中秋快乐！ 是是是，到处串哈、 啊。又见青天说了 啊， 堵车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就是科幻片当中的那种飞上天的汽车， 哦， 不堵啊，通畅 啊， 这样呢也不怕上下班晚了，我还能按时吃饭了。 啊、所以你看，有些车那个后边跟经常会写一行小字儿。有本事你飞过去啊 所以我们就幻想飞过去，这样的话也能调整心态嘛。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在路上堵着的时候想些什么啊？ 嗯 啊，其实有的时候在路面上堵着，心静自然凉啊。天热的时候您堵着难受，现在天凉快了，您就别太着急，是吧？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事儿，也是跟车有关的。刚才说二环十三郎那儿开得快啊，有的时候停着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昨天早上起来，海淀区水云居小区4号楼的业主李女士在他们家那个车库取车的时候，他们家那车库跟咱那个不一样。 那什么车库啊？ 立体车库。 哦。 你见过吧？您那 见过见过。 就是好几层啊，车 省地儿， 落着放那种。 嗯。 刚刚刷上卡，这隔壁车位就突然下降了，车位上的车主站在车旁边，差点摔下去。李女士回忆了一下，说：“我和我们家邻居啊，这车都在地下2层。”早上起来过来取车上班的时候，他的车呢刚刚升到地面，打开车门准备进去，我呢就刷卡取车，这车位刚升下一点的时候，他那车位突然之间就下降了整个车位的1/3的高度，地面就把门给卡住了。 嗯， 而他整个身子都歪了，感觉要掉下去了， 太危险了。 当时啊，这不是管理员还没在现场，我们就大声呼喊，这才跑过来，然后摁了那个紧急停止的按钮， 嗯， 这才停下来。后来呢，在人家管理员的操纵之下，才把邻居的车给升上来。管理员说了，说我们俩的车呀，叫在同一机组， 嗯 啊，不能同时使。李女士说，我这车库都用了3年了，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啊，这下班的点儿、上班的点儿也不太一样啊，也几乎见不着邻居，周边呢也没有这种告示提示，提示我们不能叫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机组，这你哪分得出来什么叫一个机组？ 对啊，难道以后我出门的时候都得敲邻居家门， 哎、 我出去了啊？ 昨天呢，记者也是赶到这小区，哎呦，这受伤的车还没移走呢。李女士邻居在家那黑色大众车的左侧车门已经凹陷变形了，车玻璃也碎了。李女士的车呢就在右边的车组，暂时还移不出来呢。昨天李女士的邻居人家特别的好心肠，人说车辆已经找保险公司定损了，今天应该出结果，暂时也没有要求李女士赔啊，车位也是有保险的，下一步就把车拖过去，还挺客气的。 嗯， 关键是比如说这个立体车库其实挺好的，省地儿，你知道吧？ 对， 北京停车位这么紧张，关键的问题是在这样省地儿的时候，大家如何正确操作，这个公司不管是建设单位哈、啊，还是管理单位，尤其是管理单位，能不能够正确的引导大家使用？至少你有一个管理员在旁边，你得 负起一定责任来。 而且吧，这个立体车库有点像咱们坐的电梯， 嗯， 那就是一车的电梯、 啊， 你说是不是？ 对， 每年电梯都有一个安全检查，咱这立体车库有没有安全检查呢？ 哎呀，不知道呀， 嗯， 所以也是希望这些配套的设施能够更好一些，尤其是当发生这样的事故的时候，能够警醒，亡羊补牢，犹未未晚。 说完了车，咱来说锅吧、 嗯、 是吧，出行完了之后还得说吃呢。根据消费者杨女士今年四月份花费了2000多块钱通过了一家名字叫做家有购物的电视购物频道，购买了一套榨汁机还有玻璃锅具的组合套装、 嗯、 这榨汁机啊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可是这锅出现了问题。 嗯， 杨女士说因为产品宣称可以直接明火加热，平时呢她会经常用一些这个锅具啊，就赠送的这个锅具来烹调一些食物，可是就在这个月初，杨女士突然发现这玻璃锅底儿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发现这个问题，杨女士就立刻和这个购物频道取得了联系， 嗯， 在按照要求向对方提供了产品照片之后呢，得到的就是人为原因导致，不予退还的这样一个答复。 不管换呐。 啊，而且呢说产品是10年质保，但是出现了问题、 嗯、 可是你看连实物都没见到呢，就非得说是人为造成的、 嗯、 杨女士又说我无法接受、 嗯、 而且呢杨女士同时就强调锅底完全是自然开裂的。 嗯， 记者呢也和这个购物频道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确实是收到了杨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说通过杨女士的照片就可以判断开裂呀是因为受到了外力导致的，所以不属于他们的质保范围。工作人员还说了，根据照片就可以判断了啊，就不用看实物都能说了、 嗯、人家有本事。 而后来呢，这媒体记者也特别负责任哈，又拨打了康宁餐具售后热线，看来是这个牌子的。 嗯， 工作人员说将和杨女士来联系沟通这个事儿，说一般的情况呢，我们都会根据照片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判断这个损坏原因的。 嗯， 所以消费者你要是觉得我们这判断有误呢，你可以持商品来到公司来解决。后来这个餐具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再次给这个记者回电了，说表示本着负责的原则、 嗯、 决定为杨女士更换新锅具。 要是没有记者问呢，就是肯定会说哎呀这个 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人为造成的，我们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你换啊。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不管您是在商场实体店里边销售，而您通过这种电视购物的方式来销售啊，渠道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您这种这样吗？服务意识、 售后态度， 哎、 嗯， 服务意识和这个售后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保证，渠道无所谓，但是这些都是应该是统一的，对吧？ 对，你这据我所知，就是咱们旁边隔壁挨着一购物中心，你知道吗？ 嗯， 特贵， 嗯， 他们家卖的锅都巨贵。 嗯， 后来有一天我看我一同事就扛了一个锅回去，我说那么贵的锅你为什么买它呀？他说因为售后好。 哦， 我说售后好到什么程度？一年去我们家免费刷一次锅。 和、 啊、哎，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您懂的。 哎呦，免费刷锅， 嗯，终身保刷。 哎呀， 但巨贵啊，这个锅。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还是希望这种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不希望每年到315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儿都曝光出来。平时咱天天都得是315，您说呢？ 嗯。 家住房山的王先生反映一件事，他居住的这个良乡太平庄东里啊，楼道呢，网络公司随意打洞穿线安装设备，这既侵占了公共空间，又破坏了居住环境。居民们希望物业部门尽快的啊安装门禁，清理这些闲置设备，恢复我们楼道里边的空间。记者呢就去了这个太平庄东里，找到了王先生居住的这个2号楼，只见啊两扇破旧的木质单元门敞开着，楼道里边黏黏糊糊的啊，喷涂着各种各样的小广告。楼道2层的窗户旁边还安装了3个铁皮箱子，标注着3家宽带公司的名称。 呵， 从铁皮箱子引出的线呐、啊，你看凌乱不堪呐、啊。仅在这儿穿墙打洞的就6处，墙壁上还有大片凝固的水泥污渍，窗户上边有一个直径大约10厘米的铁皮管儿。打穿楼板，从2层一直插到6层，在每层墙壁上都固定着长约2米多、直径6厘米的那种 PVC 管。 嗯， 看样子呢是像穿网线用的， 当时记者一看这管里边吧一根线也没有， 你看这管吧在那儿呢、 啊、 这墙算是没法用了、 哎、 没法看了哈， 千疮百孔啊也算是 啊。 小区居民说了，说其他楼道的里边的情况也差不多啊，都是很多装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的设备，这种老楼啊楼道本身就特别窄，楼层低，这大铁皮箱子很容易磕碰住户，每次从这儿走的时候打这儿走都得小心翼翼躲着点。 嗯， 其实呢居民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公司的这种网线， 对，竞争太激烈、 啊、 估计也是， 他们竞争倒是激烈，但是你这个想来就穿线，想着弄一大铁盒子这个也不太合适啊。 对，您至少得征求居民意见 吧、啊、对 吧， 你要是30多家公司，我们在一楼楼道里边摆30多个大铁盒子， 那别住了。 对啊、 嗯、 这实在碍事儿啊。有一些居民还担心说你这随意打洞走线这楼结实不结实啊。据介绍说这楼是一回迁楼，楼里边的居民呢多是太平庄的村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方面都比较滞后。 嗯， 村民们说这个小区部分楼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希望啊我们这个2号楼也早日列入这个改造计划，清除楼内不必要的一些网络设施， 嗯， 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 就本来是回迁楼，就是为了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 哎， 可是在这小小的居住环境当中，您还这穿墙打洞的， 嗯， 占用我们这个居民的原本安全平整的楼道， 嗯， 这太不应该了。 是是是、 嗯， 另外也是希望物业能负起责任来啊。有的时候这种回迁楼的物业就稍微的糊弄点哈、啊，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物业能负起责任的时候，把那些不靠谱的，就把箱子搁那儿，连线都没有那些网络公司，就赶紧给它撤了吧。 没错。去年的11月份啊，西城区新街口的一家黄金饰品店迎来了一位顾客。 嗯， 这个男的呀、啊、说要选购一条金项链，指了指店里最粗的一根金项链，153克。 哎呦， 要求试戴 啊，这戴上我看看 啊。导购员呢就小心翼翼的把这项链取出来， 嗯， 并且呢为他戴好，因为这没准来了个大客户嘛， 是 吧？是。没想到这男子突然转身撒腿就跑 啊，戴着金项链跑了。 这两名导购员立刻就追出去了，可是这男的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了。这时候导购员就迅速报警。1周之后呢，刘某被抓获归案。根据调查发现，他是从2014年4月份一直到2014年11月份， 嗯， 用同样的手法作案9起，共抢夺黄金900多克。 这得多少钱呢？ 涉案金额26万多元。 哦， 而且呢，他在11月7号抢夺的这个黄金项链，当天呢就被他变卖了3万多块钱。 嗯。 除了落网的时候身上所剩的10000多块钱呢，其余都被他挥霍了。最近西城检察院以涉嫌抢夺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哎呀，这个带上就跑，抢了就跑，这种这真是应该好好的教育教育啊。 嗯， 付出法律的代价， 这已经是个惯犯了。 是是是。另外还是想提醒您下回要不然遇见这样的就是特别看着就财大气粗的那种客户啊，来来来，把你们这最粗的项链来10条，我都戴脖子上试试。您门口能不能留一把门的？ 对，我也觉得是。就这黄金饰品店，我估计您之后的这安保也会升级。 嗯、是是是、嗯。哎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说到堵车的时候，大家的想法还是比较多的。张辉说：“刚才去超市，哎呦，这停车场又查死了。哎，我就劝那堵着路的司机，想让他绕一下。结果劝了半天也没用。哎呦，无语啊！你说这人都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想的呢？ 您跟他说，啊、打开。”10.6，听我们节目， 啊、 我们替您说。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辆车查死了一片停车场，或者查死一条路、 嗯， 您稍微的发扬一下风格，稍微往后让一下，耽误不了您太多时间，这条路可能就通了。 让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路就通。 哎、是是啊， 嗯， 所以挺好。嗯，还有很多人也都在说这个，像50后啊，我说两句吧。堵车的时候我就想，北京的公交车都有专用道。保证公交车的绝对畅通，那样一来呢，私家车这限号限不限号也就无所谓了。 嗯， 大家都坐公交车了啊。 确实是，其实公交车有公交专用道特别畅通、 啊、是是是，特别快啊， 特别方便。 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改善服务，提高我们的乘坐体验啊。你每次昨天我坐地铁，哎呦，你说我们那个 挤上去了吗？ 我倒是挤上去了，我们节目组不见得所有人都能挤得上去。 你又想说谁呀、 啊、不是，有些人他得减肥你知道吧。 嗯， 就是要不然就挤成相片了啊！ 嗯，那不就减肥了吗？ 嗨，哎呀，说胖的时候，说堵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我们也是希望哈、啊，这不是马上又要到这个11节啊，长假、 嗯， 据说可以预见的是高速的地方肯定要堵。 哎， 啊，因为高速免费，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在出行之前，要不然您就搜搜路况到底怎么样， 早做规划 啊。来看看短信上面有人说什么呢？ 幺五二三说了，评价你刚才那句话了，说在七八十年代确实有那么一个说法，要想怎么怎么样就买一脚踹。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现在有那种就是正常有本的守规矩的摩托车，人家骑得挺好， 嗯， 但是大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把人家那个好司机都给祸坏了啊。 嗯。